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e fast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个人养乐上乐舞玩家 而家真系同以前好唔同啊！而家打机咧唔会收收埋埋，自己一个病喺屋企打。纵然你话网上面有得即系连接其他玩家一齐玩咧，咁你都发现啊，而家唔系越嚟越多人中意约出嚟打，甚至乎喺坊间都搞唔少比赛啦。咁啱啱即系过去嘅周末咧，都又喺一个商场边啊，搞咗好大型嘅比赛系嘛？ 系啦，咁我哋嗱之前都访问过两位嘅年轻嘅嘉宾啦， 系啊， 就系阿 Ryan 阿 Kurt 啦。咁两位除咗系本港一间电影公司嘅即系话事人之外咧，咁佢哋啱啱都有份喺过去嘅周末咧，咁就喺呢、這个即系、一个商场里边咧，咁啊举办咗个都非常大型嘅 PUBG 嘅一个比赛啊！ 即系犀利，因为咧其实我哋之前都有同佢哋倾过啊，就系、是、咧你要搞比赛咧，咁都要睇咩游戏，因为唔同嘅游戏咧难度系唔同嘅。即系如果你搞 MOBA 游戏啊，即系咩传说对决啊、王者荣耀嗰啲咧，相对之下就应该会易搞一啲，因为基本上你净系转播到一个画面就是、可能两队同时之间比拼嘅话咧，基本上就唔太难嘅，有旁述喺隔篱去讲都好啦，都唔会太影响到嘅赛事。咁但系因为 PUBG 唔同嘅地方就系咩咧？首先你即系 involve 啊，要参与嘅人数相当之多吓，咁啊可能分分钟成100个咁样样嘅。咁啊再加上就系过程入边咧，大家都喺个地图入边啊，唔同嘅位置。咁你为咗要即系其他观众啊，可以睇到啊，了解到究竟佢哋做紧啲咩咧？所以咧，基本上每一部机都可能要设置一个镜头要去捕捉，再加上就系咧，你又或者要有一个旁述咧，就系佢嘅即系评述翻嗰个赛事而家嘅状况啦。咁你又唔想影响游戏进度，因为你一讲出嚟嘅话，全世界听到噶咯，即系一啲位置可能又唔小心暴露出嚟。咁所以咧喺处理呢一啲问题上面咧，都真系要花好多好多嘅心思啊。 系啊，嗱，其实呢一个比赛咧真系相当盛大嘅，即系如果你斋讲人数咧，嗱，正常一局就100个人啦。当然咧，现场咧佢就冇100个人咁多嘅。咁但系咧，佢个玩法系点样咧？因为始终佢系希望揾到一啲香港嘅代表啊嘛。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佢系有10几队人啊。 嗯。 系每队4个啦。咁即系传统玩法。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其实嗰个人数咧系相当多，大家可以即系计算得到嘅。咁而佢每一队咧，根本上咧都有翻咁上下噶啦。因为咧，通常我成日话咧，玩得电脑版呢个食鸡嘅朋友咧，系比手游咧系即系要专业。咁同埋呢班嘅人士呢，其实佢哋本身呢有啲甚至乎呢係之前已经代表过香港，或者係即係去过唔同嘅比赛呀，咁样呢都係有相当 丰富嘅经验啦。 丰富 嘅 经验啦，同埋甚至乎呢係有啲出名呢，係话啊呢位出名呢就係喺业余界里面呢，原来枪法係准嘅，即係有啲咁嘅朋友已经喺度㗎啦。 即係圈内入面玩开嘅朋友听到呢个 account 啊，话又係呢个人，就知道佢究竟厉害在哪里咁样。 係啦，咁嗰日呢其实有趣嘅，因为咧首先啊，陈柏宇即系 Jason 咧，咁就做咗一个即系嘉宾咁样啦。佢开头咧就用呢个手机版咧，就同即系现场嘅朋友咧就玩咗个热身嘅。咁点玩咧都几搞笑嘅，因为咧咁啊有50个朋友同佢一齐玩啦。嗰50个人咧系不能够执任何嘢嘅， 系 啦，镬铲都唔得，咁啊即系枪又唔得，乜都唔得，咁啊要赤手空拳对付啊 Jason。咁但系 Jason 咧就可以执任何嘢嘅，系啦，咁啊即系个咁嘅玩法。不过咧始终即系嗰个地图即系有限啦，个位置 咁所以好快咧，其實咧佢哋就揾到阿陳柏宇喺邊咧，然後就秒咗佢嘅，即係拳頭都係圍搭咧，咁啊搞掂咗佢嘅。咁呢個就係一個熱身啦。咁入到戲屋嘅時候咧，咁啊因為正如你頭先所講咁啊，因為食雞呢個遊戲咧係都不能夠暴露你嘅行蹤喺邊度嘅。咁如果現場嘅旁述啦，或者現場嗰個大電視係咁啱俾啲參加者立到嘅話咧，咁係有啲風險，就會可能啊俾你知道咧佢其他隊伍喺邊個位咁樣啦。咁當然佢個導演現場嗰個咧就會不斷喺度轉啲鏡頭嘅。即係基本上咧，就算我坐喺現場睇咧，你都唔會成日知道啊 A B C D 呢幾隊咧而家匿咗喺嗰個地圖嗰個位置邊個嘅建築物裏邊咁樣，即係我哋大概見到個大圖咧，就會見到啊十幾隊唔同色咧就分布咗唔同嘅位置，咁但係咧你唔會 exactly 咧就會知道佢到底喺邊個位咁樣嘅。 其實係難嘅，即係因為首先頭先阿生都有講過啦，就係會有旁述啦。以往你如果係即係可能頭先我提過一啲嘅 MOBA 遊戲，咁你只要將參賽者，你知而家喺台湾搞嗰啲即系职业赛都系咁噶啦，可能即系有啲地方啊，有个 studio 啊，咁咪俾两队人就坐入去咁样，咁基本上你坐喺个 studio 入边咧，咁因为有墙啊，有板啊，咁围住咧，你基本上睇唔到出面嗰个荧光幕啊，咁啊观众睇到佢睇唔到嘅，咁但系你 PUBG 又冇可能啊，大佬啊，喂咁多参赛者，边有咁大个地方俾你哋一班参赛者坐喺入面啊咁，咁所以到头来咧，你都可能系要即系坐喺一个即系比较公众啲嘅地方啊，咁你通常嗰个大银幕咧，大家设计都系噶啦，就系、是、可能摆喺一堆参赛者嘅后面。理论上咧，咁啊再加上就系咩咧？就系、是、可能你咪最多嗰个主画面啊，或者嗰个旁述啊，就讲嗰个画面咧系会 delay 一啲嘅，即 系 可能参加者咧佢哋玩紧嗰啲画面咧，可能要大概十零秒啊，廿零三秒，甚至乎分零两分钟之后咧，先至喺个画面嗰度咧就显示出嚟，咁就唔会影响到嗰个游戏进度，因为就算当下嗰个画面啊，俾参赛者见到啊，又或者个旁述讲咗出嚟都好啦，咁讲紧嘅都系 delay 嘅啫，都系之后嘅，即系之前嘅事啊，远久之前嘅事啊。咁不过个问题就系咧，你玩食鸡，大家如果有玩过都知噶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哋尤其是玩得耐嗰啲咧，就成日都话要 claim 地形啊，即系 claim 一啲嘅建筑。物啊咁样样啊，咁佢哋好多时候你霸咗个位置咧，讲真，即系你话短时间有成效嘅，可能真系十零廿秒有人行过，你就可以肥低佢之后就再转啦。咁但系有时候唔系噶嘛，有时候你真系一路就企喺个位霸住个地图，直至到咧个圈咧不停收窄、收窄、收窄咁样样，咁啊睇下有冇人嚟噶嘛。咁所以就算你讲紧系两三分钟之后、三四分钟之后，可能佢都仲系喺同一个位置。即系呢一个咧就系玩嘅时候嗰啲人咧就可能会我尽情投入，但系咧负责去转播啊、制作嗰啲人咧就会。多一重咧嘅考虑啦，究竟我点样样先至可以令到个游戏可以大家睇嘅过程入边娱乐性提高，同时之间又唔会影响嗰个嘅即系比赛公平性咧吓。 系，所以咧其实咧佢哋真系有个叫做delay 嘅做法啦，咁啊即系都有一段时间，咁啊务求希望令到现场嘅人咧就唔会到底即系实时知道你到底喺边个位啊。咁呢个对于玩家嚟讲都重要嘅。咁同埋咧见到即系成个比赛流程咧，我都真系学到嘢嘅，因为真系高手嚟嘅。咁你见到有好多画面系令到大家哇咁样嘅啲反应嘅，即系譬如咧，有两队撞埋一齐咁样啦，去到临尾，因为始终收窄个圈啦。咁你满以为咧，其中一方咧系有三个人，另外一方得一个人啦。咁你觉得话死硬啦？ 系啊，三个为一个， 三个为一个。但系点知咧？你见到咧，一个个位咧，佢先系秒咗你一个先。咁啊，你要救人啦，开始帮手。咁另外一个咧，可能就帮手对付你，即系剩低嗰一个啦，咁样。咁但系咧，喺个对视当中咧，佢就 系 好快，喺其间十秒到嘅时间就一每到两枪咁就 KO 咗三个，咁啊令到现场嘅人士真系哇咁样嘅，咁同埋你见到好多喺啲困境里边咧，无端端又唔知咧，俾佢救到自己队友之余咧，又可以抌个炸弹过对面，又炸伤对面啦，又再打埋对方咁样啦，咁呢一啲嘅反胜啊，转攻为守，现场嘅一啲战略咧，一啲嘅做法咧，系令到大家真系睇到哇哇声 嘅。呢啲真系经验嚟嘅。即系嗰个嘅判断嘅快速啊，同埋究竟点样样嗰个策略系点啊？即系头先阿 阿生提过咧，而家你可能玩食鸡都系嘅，有啲时候咧，通常俾人射低咗咧。咁嗱，佢射低咗之后，佢未必系即时死嘅。 系，但系你要等人救啦。 系啦，可能你要点一轮嘅，你喺度爬嚟爬去，你又唔可以喐噶，你只能够原地喺度缓速爬咁。咁啊，要队友过嚟救你。咁而你知其实有一啲玩开食鸡嘅人咧，就知道啦。哦，你一定会有人嚟救你嘅。佢咧就真系专登唔秒你住，纵然可以杀死你都好啦，我唔急住杀你，就睇下你队友过唔过嚟救你啊。如果救你嘅话咧，可能就会制造另外一啲嘅机会咧，就系、是、帮你啊灭团啊，即系放咗个鱼雷喺度，睇下过唔过嚟食先咁。咁所以你即系见到啊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嘅策略啦。好多时候都系啊，当你见到咧自己嘅人数比对面人数即系少咧，好自然就会 panic 噶嘛，照计就会可能好诶唔知点算好、啊，可能会有少少即系即系唔系好稳定啊。咦，究竟我应该点算咧？个即系情绪起伏都好紧要噶嘛。咁但系咧往往就系你见到一啲咧即系玩开有经验嘅朋友咧，点样喺呢啲情况之下都能够保持冷静？咁头先阿生啊讲咗其中一个啦。咁嗱呢一个即系我相信都系相当之即系成功啊，因为讲真PUBG 而家喺香港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即系我谂好多嘅机迷咧都好渴啊！喂，快啲搞多啲呢啲咁嘅比赛啦！即系因为实在上好难搞啊，咁大型系，咁如果有嘅话咧，即系亦都好多玩家，无论你系劲唔劲啊，资深唔资深都好啦，都即系想磨拳擦掌啊，睇下自己嘅能力去到边一度啊，有冇机会可能打得好啲啊？就算我输都好，都系一个经验啊嘛！即系尤其是你讲紧喺出面比赛咧，你喺个环境。气氛同你真系平时可能喺网吧啊，甚至乎屋企玩咧，都系两样嘢嚟嘅。咁啊，即系我希望即系都系啦，香港多啲呢啲咁嘅赛事搞啦，等大家有机会可以参与啊，投入多啲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之前咧就同大家提过啊，即系有一款嘅即系叫灾难游戏啊，即系唔系个游戏本身出嘅时候系个灾难啊，系即系一个灾难主题嘅游戏啊，咁就系呢一个绝体绝命都市啊，就出到呢个第四集。咁动漫节咧，大家都有机会抢先试玩咧，就算你话我唔会去动漫节都好，唔紧要。咁嚟紧咧十月都会出噶啦。咁反而想讲下咧，即系呢一只游戏即系间公司啊，咁佢其实个古仔。都几有趣嘅，咁因为讲紧开发呢一只嘅绝体绝命都市系列嘅呢一间公司叫做 IRAM 啦，可以话系日本最早期嘅游戏开发商之一嚟噶啦。即系我谂大家如果追溯翻嘅话咧，喺1970几年嘅时候，好似我冇记错系1974年，咁咧嗰阵时候咧佢都开发过一啲即系游戏啊，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啊，80年代都有玩过嘅，例如咩成龙踢馆嗰啲咧，即系百几年代系嘛， 呢个真 系 好有印象啊！ 系啊，咁啊，即系当时咧，我即系记得我成日去我一个嘅表哥屋企玩啊，因为即系当年咧，你虽然话就话红白机，即系都唔系一啲咩好劲嘅游戏机啊，但系喂，讲真，家用电视机喺我成长嘅年代入边，唔系个个屋企都有一部噶，大家 冇错。 咁啊，嗰阵时候咧，咁佢有一部红白机喺屋企啊，咁啊成日就系玩呢一个成龙踢馆咧，咁好简单，其实就系你就通常都系唔知由右行到去左，咁一路行嘅时候咧，原来就会有啲敌人咧就走。走过嚟啊！咁你就要咧，好似成龙大哥咁样样啦。一系咧就踎低铲啊，一系咧就即系就咁踢啊，一系就飞踢啊。总之你踢一下嘅话咧，嗰人就会飞走噶啦。 系啦。 咁如是者咧，就一层一层咁样样咧，好似打死亡塔咁样样啊，慢慢打上去啊。咁嗱，我自己真系自问系玩呢个游戏，虽然我玩得好开心，但系玩得唔叻嘅。 系。 即系好多时候我打唔到上最高嘅位置噶啦，系。 系佢另外呢个即系厂牌咧叫做佢另外有一只 game 会比较深刻嘅。咁啊嗱，有啲人咧亦做叫做。大功阿元，咁但系我自己细个咧，玩超任个 version 咧，就叫做大力公头嘅，系啦，咁啊好，可能大家有啲印象啦。其实佢都系一个由横到即系打右边咁样啦，去到左边嘅一个游戏啦，由横即系打横去咁样啦。其实咧嗰、那个角色咧，佢的确咧系一个好似地盘公咁嘅人嘅， 系啊， 咁啊拎住一个好大嘅木锤， 戴住个顶安全帽咁样， 系啦，有时就或者绑住一条白色嘅头带，即系日本嗰啲即系典型嗰只咁样啦。咁你着住件 背心咁一路横行一路向前咧，就喺度揼啲嘢咁样嘅。咁啊，当然又遇到唔同嘅敌人啦。咁嗰阵时因为个玩法有啲似呢个猫和兄弟嘅，咁所以亦都系即系有开门口嘅其中一只游戏嚟嘅。出任期间即系嗱，都强调啊，嗰阵时系即系吸碟嘅吓，即系一啲出任博士嘅 version。咁所以嗰阵时都有玩过几年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厂牌咧，对于我嚟讲咧，其实都有啲即系少少亲切感啦。因为始终细个都玩过佢一啲嘅游戏。咁啊，当然我哋要讲嘅就系呢个绝体绝命都市，其实都系即系佢呢十几年嚟咧不断出咗几集嘅一个游戏嚟。 系啊，即系如果要追溯翻嘅话，应该系喺2002年啦。咁啊 ，PS2 年代就首先推出咗呢个绝体绝命都市啊。咁当时喺游戏界嚟讲咧，呢一个作品都系第一款以灾难逃生为题材嘅游戏嚟嘅。咁嗰个游戏咧就好得意嘅，佢个玩家咧就系基本上就系一个普通市民嚟嘅啫。咁啊，就系嗰住嘅地方，因为遇上咗呢一个嘅灾难啦，咁所以咧就要紧急逃生啊。咁通常遇上大地震嘅时候咧，咁就要运用到咧好多即系对答啊，同埋求生道具咧，先至可以揾到呢一个出路嘅。咁嗱，而沿路咧亦都会即系遇上咗好多嘅危机啦。咁当时即系因为未有过呢一类咁嘅游戏出现啊嘛，咁所以玩家玩嘅时候咧，即系都会好感受到啲沿路遇上嗰啲嘅紧张刺激啊，甚至乎日本人就好叻嘅。即系通常咧，你玩游戏之余咧，佢又好似会讲到一啲嘅小知识俾你知嘅。咁喺玩呢个游戏入边咧，你都真系会掌握到一啲真实嘅灾难求生知识嘅吓。咁而当年因为日本啊，即系喺九五年嘅时候咧，都经历咗呢个阪神大地震啦。咁之后基本上就冇咩发生过一啲嘅大型灾难嘅。咁即系因为冇呢一类咁样样嘅事故啦，咁所以咧令到呢、這个即系绝体绝命都市嘅系列啊，或者呢一个作品咧嘅题材更加贴近呢个真实情况。咁所以咧喺当时嚟讲啊吓，咁即系好多日本嘅玩家，甚至乎世界玩家咧，都好喜爱呢一个游戏嘅。咁亦都因为即有口碑，咁销量亦都唔差嘅情况之下，咁所以之后《绝体绝命都市二》啊，《绝体绝命都市三》啊，都先后喺呢、這个即系 PS2 啊、PSP 嘅平台咧就发售。咁虽然嗱，当时嚟讲咧。佢又未至於係一啲嘅超級大作，咁但係又坦白講，因為即係有玩開嘅玩家都知道呢個系列係玩啲咩㗎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嘅支持者呢係支持呢一個嘅作品嘅，咁所以呢當時嚟講呢，即係佢銷量都唔算差，都有六位數字啊，咁亦都對於一間啊即係專係開發二線遊戲嘅廠商嚟講呢，算係唔錯嘅成績嚟嘅，咁但係呢唔系啊！呢一个系列咧之后就一帆风顺啦。头先我讲过，佢之所以第一集成功，系因为当其时吓冇乜嘢嘅大型灾难，尤其是你讲紧即系佢嘅第一集系02年出嘅，咁啊对上一次嘅即系阪神大地震咧， 七年前啦 都已经咁啊！但系咧你估唔到，你以为一个游戏只不过游戏啫，即系咪照样咁样大家都玩啊，冇乜所谓啊！但系原来当真系发生一啲大型灾难，例如话喺日本发生呢个大地震嘅话咧。是对个游戏有影响的。 是啦，因为我想大家呢都好记忆犹新，就是呢个2011年即是福岛那边的大地震啦。咁本身呢即是我都唔知是点解会咁巧。咁本身呢其实呢个绝体绝命都市第四集呢原定呢就在2011年的春天呢，当时呢就在呢个 PS3 呢嗰度出嘅。咁其实当时都有唔少人期待啦，因为之前如果是玩开嘅都希望啊有新作玩啦。咁兼且当时呢佢嗰个嘅背景呢其实都同啲大灾难继续系有关啦，咁点知之后啦，直至到即系3月11日啦，2011年啦，咁日本咧东北嗰边福岛咧真系发生一个即系九级嘅大地震，咁当然造成即系好多人嘅伤亡，大家都仍然系记得啦吓。咁当然咁呢个大地震咁当然对日本本土嚟讲系对造成非常之严重嘅破坏同影响啦。咁对呢只游戏又有乜嘢嘅影响咧？嗱，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啊。 转头翻嚟继续。 嗱，绝体绝命都市第四集咧，头先讲过啦，原定咧其实2011年嘅春季咧就会喺日本推出啦，咁当时有多玩家就有期待，咁但系点知咧，去到真实嘅世界咧，真系喺日本咧3.11大地震咧，大家都会记得噶啦，咁当时亦都成为咗日本即系以至以嚟最多日本人死亡嘅一个灾难啦。嗱，当时呢个绝体绝命都市第四集咧，其实咧已经咧系完成开发噶啦，即系成只游戏完成咗噶啦， 系啊， 咁啊准备系印出嚟，然后包装咁。 样卖得咁样。 真系惨啊！真系已经系谂住，咦，又有新游戏发布嘅时候啊，突然间爆出一件咁嘅天灾啊！ 系啊，因为咧即系你都可能话，诶、咁巧啫，唔关事嘅，即系冇问题嘅。但系点知即系，咁啱得咁巧咧，就真系，因为第四集嗰个背景咧，正正就系讲日本系发生一场大地震， 系 咁啊，令到即系成个国家好多嘅城市都陷入一个即系混乱啊、崩溃啊咁样啦。咁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如果你即系有一个即系你国家经历一个大灾难，然后几日后你推出一只即系游戏，原来系同个国家嗰、那个灾难系差唔多嘅时候， 通常都系嘅，因为嗱，其实大家永远就系会觉得咧，嗰间公司系咪想即系做宣传啊、 抽水啊？ 咁、但系其实大家要知道，通常你即系游戏开发咧，就唔系一时三刻嘅事，但系嗱，即系冇理由大家就尤其是一啲唔系打机嘅朋友啊，即系会留意呢一啲啊嘛。总之你当下嗰个嘅阶段系咪唔应该发布一啲即系呢一类型嘅游戏啊？大家有惊触景伤情啊，伤口撒盐啊，诸如此类咁。咁、所以当时真系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呢间游戏厂商唯有就即系各自即系发售呢个游戏啦。 冇办法啦，因为如果唔系俾人话你发国难财，就即系大件事嘅。咁所以咧，当时咧就令到即系只 game 就冇得出啦。咁亦都令到佢哋嘅即系公司嘅打击都几大嘅。因为咧，的确佢哋本身自己咧就冇乜其他嘅游戏咧，其实咧系即系好讲到出嚟咧，系令到大家好即系。有深刻印象嘅， 所以其实嗱，即系如果你而家睇翻咧 ，IRAM 呢一间公司咧，即系当时佢之所以即系陷入一个困境咧，都唔系完完全全归咎于嗰个嘅天灾，其实有一个嘅即系营运上面嘅策略嘅一个失败嚟嘅，因为嗰时候 IRAM 咧，佢个绝体绝命都市咧成功之后咧，佢真系冇好好把握住呢个机会，即系将攞到翻嚟嘅资金咧去扩充去开发其他唔同类型嘅游戏，即系甚至乎佢哋起码尝试去跳出一个二线游戏嘅作品嘅框框先啦，咁但系佢当时冇，咁几方面嘅，一嚟佢哋即系唔算话好积极去即系想跳出去先啦，其次亦都冇一个话好优秀嘅开发团队啊，即系去支持去帮佢哋尝试更加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啊，咁所以咧佢哋当时就谂住话，唔紧要啦，我哋揾到一只吓识生金蛋嘅鸭啊，咁样样，于是乎咧就一路都谂住，冇问题啦，咁就净系靠呢个游戏谂住就会可以一路咁样样即系拓展开去，咁但系遇上一件咁样嘅事故。之后咧，咁就惨啦，咁啊停晒喺度，因为佢哋基本上系冇另外一个标志性嘅游戏啦吓，咁甚至乎咧之后其实佢哋之后有试过啊，同即系 Sony 啊吓，即系去搞其他嘢嘅。咁但系咧，即系好似嗰时候搞咩 PS Home 嗰啲咧，咁但系又系啦，因为喂大佬搞出嚟之后成绩又未如理想，咁你见到 Sony 又想缩沙，咁啊惨啦，佢又停咗喺度，好似俾人哋弃婴咁样样咧，遗弃咗喺呢一个位置。咁啊，于是乎嘅困境咧，就即系一路就由嗰阵时候开始落去啦。 系咁啊，不过即系始终都有啲人咧，就系即系睇中咗只 game 嘅潜力嘅。咁亦都因为时间过咗。即系几年啦，咁所以就开始，喂，不如重启翻第四集嘅开发啦，咁样，所以有啲公司咧，亦都系接手咗嘅，咁亦都即系慢慢搞搞下咧，哇，都去到成 delay 咗几年啦。七年 系啊， 即系去到今年嘅十月咧，先至正式嘅出翻呢、這个即系第四集嗰、那个嘅背景咧，其实就都大同小异噶啦。继续讲翻一个大地震咁样啦，因为咁啊过咗咁多年咧，咁啊都唔会俾人话你抽水噶啦。 系咁其实讲翻即系当呢一个嘅游戏咧，即系再接手嘅时候咧，咁除咗绝体绝命都市之外咧，亦都同时之间衍生咗另外一个嘅游戏嘅，就系、是、呢个巨影都市啦。咁呢一个巨影都市咧，其实喺 PS4 同埋 PSV 嘅平台。都有咧系发售出嚟嘅，咁嗱而即系今次咧就想即系同大家讲下，点解讲呢个绝体绝命都市四咧？就因为头先有提过啦，咁呢个动漫节都有得试玩啊嘛，咁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其实就即系呢一个游戏咧都几期待下嘅，因为除咗即系阔别咗咁多年啦，其次就系你见到咦喺呢一个新世代嘅用机入边，究竟佢用个机能用成点样样咧？咁嗱嚟到呢一刻咧，即系丑妇都终须见家用啦，即系大家都有。有機會真係睇過，尤其是今次呢一個遊戲，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咧，就係佢結合咗呢個 VR 元素，即係話咧，你係感覺上面咧，理論上啊，帶咗呢一個嘅 VR 嘅裝置之後咧，你應該係好似係置身於喺呢個災難之中啊。 冇錯。 咁而實際上面究竟做唔做到咧？咁就即係嗱，體驗過之後啦，咁有啲人都覺得其實雖然咧新鮮感係有嘅，但係咧嗰個驚喜咧就真係好似爭咁少少啦。咁即係尤其是中。 然系有呢个 VR 技术都好啦吓。佢令到你极其量咧，就系好似进入咗呢一个嘅即系绝体绝命都市四嘅游戏入面。 系， 但系咧就未至于你系好似入咗佢个灾难，你置身于其中一般啊。即系意思系咩咧？毕竟就系感觉就系、喺入边咧，佢可能喺游戏入面嗰啲嘅环境又好啊，或者可能喺入边一啲嘅素材又好啊，佢嗰个设计咧唔够仔细。 嗯， 咁令到咧你会感觉就系、我始终都仲系喺个游戏入边。尤其是你知道我哋之前都曾经比较过，日本人咧佢哋画出嚟嗰啲嘅动画中现，其实已经尝试系即系比较贴近现实噶啦。但如果你话相比起即系西方可能做一啲嘅立体游戏嘅话咧，佢哋都系行一啲比较系美型风格化少少嘅嘢。 冇错， 会比较似系用 CG 即系画出嚟啊，做出嚟啊，同你可能你睇开一啲即系外国嘅即系游戏公司佢哋做嘅咧，佢哋真系想做到嘅就系以令到你好似真假难分嗰种感觉。咁虽然咧即系大家都系啦，你啲游戏你好难做到或者荷里活技术啊，你完全系真假难分嘅，但系比较个风格化嗰方面咧都系有唔同嘅。咁即系嗱，大家如果唔好即系将佢侧重于系呢个 VR 嗰个嘅即系画面玩法嘅话咧，我相信即系嗱，如果你作为一个即系曾经好支持呢一类灾难游戏嘅话咧，我谂你去即系重拾翻一下玩呢一类游戏嘅嗰个趣味，我相信都会有喺度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最近咧，阿生啊，我就玩开一只游戏咧，就系、是、叫做呢一个嘅《石器时代 M》呢个手机游戏嚟嘅。咁啊，点解会玩呢？就是、因为试完咧，我即系身边有一个嘅年轻朋友咧，又打机食嘅，跟住就话：喂 ，Kenny， 你有冇玩啊？不如你玩下啦，好好玩啊！咁咁，于是乎我就下载嚟睇下点样样噶啦。咁简单嚟讲，其实佢就有少少似系Pokemon 咁样样嘅玩法，即系 RPG 版嗰只 Pokemon 吓。咁就系你又系会周围行嚟行去。啊，跟住后屘你可能又会捉下啲即 Pokemon 就捉小精灵啦。咁但系呢一个游戏咧就系捉嗰啲即系古代嗰啲龙啊，或者其他啲嘅动物啊，远 古嘅动物啊， 冇错啦。咁啊咁啊，过程入边又有啲 RPG 嘅元素啊，你会周围倾偈啊，接任务啊，跟住后屘又出去就升 level 啊，打怪啊咁嘅。咁但系咧，我就即系玩嘅过程入边，因为咧佢头嗰唔知几十等啊。都可以话系教学嘅模式嚟嘅，咁变咗系咩呢？你发现咧，一开始嘅时候基本上你唔使探索嘅，你系揿一个自动嘅话咧，佢就基本上帮你系话俾你知啊，你要做啲乜嘢嘢啊，买啲咩装啊，接啲咩任务啊，同咩人倾偈啊，话晒俾你知嘅。咁我发现咧。哇！而家真係玩一啲類似 RPG 嘅遊戲咧，同我哋以前細個玩真係好唔同啊！即係好多嘢咧，係咪因為驚即係大家嗰個嘅耐性唔夠啊？又或者係驚你花太多時間探索咧，會玩到冇癮，所以咧佢都好怕要你自己去探索。一開始嘅時候擺明居馬話俾你知嗱、你咁樣做咁樣做咁樣做咁樣做咧，咁你就會有若干嘅等數，你就唔會卡咗喺度咧，唔知想點咁樣噶啦。咁但係會唔會喪失咗個趣味咧？所以今日同阿生系研究一下呢一样嘢系， 喂，的确咧，我都觉得有少少唔同咗。嗱，以前我哋细个打机咧，咁我哋会跟翻个故事性啊，又或者跟翻嗰个嘅流程去做，咁啊好少理嗰个 level 系去到几多嘅，又或者咁讲，唔系唔理。不过咧，当我个剧情自动进行嘅时候咧，我升嘅 level 咧系绝对唔会出现因为我唔够叻。而繼續唔到落去嘅嗰個狀況， 係 以前呢個係唔會發生嘅。咁但係近幾年，特別係手遊咧，你真係會發現有啲嘅遊戲咧係會話哦，因為咧你去到45级咧，你先至可以繼續向下一關進發嘅。咁、但係因為你而家只去到42咧，咁唔該啦，唯有你升埋個3级咧，只 game 你先至可以繼續玩落去嘅。 係， 即 係 而家就多咗啲咁嘅狀況。 如果你真係要講，我哋真係要揾一集慢慢細數，我有啲咩嘅 RPG 遊戲嗰啲 level 設定失衡啊？ 係啊， 即係因為真係我都曾經。体验过，我想讲话，即系因为嗱，其实一只好嘅 RPG game 啊，讲紧以前啊，远古年代啊，即系其中一个要考量嘅因素就系、是、你玩到去一个主线去一个咩阶段嘅时候，你遇上嗰啲怪嘅等级同你嘅等级会唔会有太大落差嘅？ 系 咁啊，即系嗱。有啲情況咧，就係你可能要練下功啊，你先至夠出面啲怪打啦。但我曾經玩過咧，有一啲嘅 RPG game 咧，係基本上 你係啱啱開始個遊戲咋，都未正式出去打怪啫。OK， 好啦，你一開始嘅時候喺自己嘅城入面啊，喺度行嚟行去啊，哦，我知道啦，搞清楚啦，原來我跟住咧要去下一個城咧，要去做某啲嘢嘅。咁，通常你由城與城之間咧，你行出去出邊嗰啲嘅地方咧，就會遇上嗰啲怪噶嘛。 係啊，係啊。 你淨係行出出邊嗰啲地方遇上嗰啲怪嘅等級已經係唔合情理啊！你出唔到去啊！咁咧已經係令到你覺得好莫名其妙噶啦。咁嗱，呢一個係一個我覺得設計上面嘅失敗啦。咁但係我覺得一隻好嘅 RPG game 咧，以前咧又係講緊嘅，應該係點樣樣咧？就係，你要同時之間打下怪練下功，但同時之間咧嗰個 level 等級咧又唔會係可能係虐殺到對面嘅，但同時又唔會俾對面虐殺到你嘅，因為嗱點解要咁樣設計咧？因為嗱，如果你太容易虐殺對面嘅話咧。其实你就会少咗好多探索嘅即系乐趣， 即系冇乜趣味啊！ 因为你唔会去唔同嘅地图行，因为你通常你知，尤其是喺玩 RPG， 通常一定会去一个版图，就系，是，所谓嘅迷宫啊。咁你知所谓嘅迷宫入边咧，佢就一定会吓，可能去到一啲位有分叉路啊，咁啊得一条咧可以通往去即系继续过关嗰位嘅啫，其余嗰啲咧都系行行下掘头路啊。咁有啲即系通常万变不离其中噶啦，稍微好啲嘅就系你行到掘头路啊，最掘头嗰个位置咧，或者摆个宝箱喺度，即系等你可以攞下宝物咁。咁啊，通常你攞宝物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其次就系因为你想行过去嘅过程入边，你遇上怪，同时之间你咪升下等级啊，赚下经验值啊，赚下钱咁样样咯。咁呢个系一个诱因嚟噶嘛？咁如果你本身嗰个设定就系你系劲过啲怪好多啊，咁咧你就会可能冇乜意欲探索乜鬼嘢，直接打主线啊，直接一路冲冲到爆机。即系如果真系要玩嘅话，之后咪可能二周目嘅时候先再爆一次，先至再行嗰啲地方咯。 同埋而家呢啲咁嘅遊戲模式咧，會令到嗰個遊戲嘅耐玩性都係低咗好多嘅。因為譬如online game 咁樣，之前我玩過一隻叫《天龍八部》嘅即係手機嘅遊戲啦。咁因為以前有玩開，咁所以今次就希望喺遊戲度咁同啲 friend 一齊再玩翻咁樣啦。咁但係玩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就發現又係一隻。你係要不斷靠掛機，不斷要靠升 level 咧，先至可以繼續落去嘅 game 嚟嘅。因為咧，佢正正就係咧嗱，出現好多主線同支線嘅任務。咁但係若果你嘅 level 係未夠嘅話咧，嗰啲任務係做唔到嘅。咁你唯有就要做其他唔同嘅活動，例如係一係你直接有課金啦，一係就直接就可能係去做唔同嘅一啲 mini game， 其他嘅嘢咧，你升夠咧嗱，你先至可以繼續個主線活動。咁去到嗰個位咧，你就覺得最初都還可以嘅，因為可能唔会太难就即继续升到嗰个 level 啦。咁就大家都明白个道理就系，当你个 level 越高嘅时候，你需要经验就越多啦。咁你升咧嘅时间就要长咗啦。系啦。咁你就会发现，喂，点解我好可能我成个礼拜 系 真系讲成个礼拜 先到一个等级啊？ 我都净系就系做紧嗰啲为咗升 level 而做嘅嘢。 系 咁就令到我玩唔到落去啦。咁呢个就会令到嗰个游戏嘅耐玩性就会减低，因为你就会觉得，切咁我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做乜，咁不如算啦，唔玩啦。因为同埋你又见到唔知人哋系外挂定点啦，你明明好努力地我都升到43噶啦，点解佢去到78嘅咧？即系你见到呢啲画面嘅时候，你就觉得算啦，大家同一个 server 都可以争咁远嘅时候，咁不如唔好玩啦。 所以其实我想讲下就系呢个转变，可能即系有一啲听众朋友冇打开机嘅时候，啲人话开外挂，外挂系咩咧？就系打从即系开始有多啲嘅 online game 啊。咁你知有 online game 咧，咁大家变咗喺一个即系网络嘅世界入边玩游戏咧，咁大家都 要好多 系啦。就可能要諗點樣去升等級啊，諸如此類。咁以往呢大家升等級呢就自己一手一腳打㗎啦。咁但後來發現呢有啲人就覺得喂咁樣打好攰好嘥時間喎。與其同人哋鬥，不如呢就有啲人呢就用一啲嘅所謂外掛程式。咁基本上你就算脫離遊戲都好啊。咁嗰啲嘅外掛程式呢就會幫你 自己喺裏面打。 係啦，操作嗰個角色呢就係哪怕係打怪升 level 又好啊，跟住賺錢又好啊，總之咩都會幫你做啊。咁變咗好多人就會覺得嘩咁好唔公平喎，咁但係實際上面呢就係有一部分就係因為咁我想要俾你打得快嘛，即係好似阿生頭先講啦，基本上你去升 level 除咗你真係要鬥智之外，你真係要鬥力，你真係要投放好多時間啊落去玩。咁慢慢呢你發現呢有一啲嘅遊戲呢就覺得啦，與其俾你開外掛不如算啦，我直頭俾你喺個遊戲入面掛網啦，總之你開著我嘅遊戲嘅話你就可以撳自動，佢咪幫你做曬你應該要做嘅事情 咯。 吃咯。 喂，咁但系真系，嗱，我真系见一啲 friend 咧，我见佢哋玩咧，佢哋真系长时间净系开着个游戏，等个 app 咧不停喺度运作，咁跟住咧佢哋就做自己嘢嘅，耐不耐望下，咁但系个游戏入边个角色咧就自己行嚟行去啊，接任务啊，打怪，咁喂，我觉得已经唔系一个玩游戏嘅体验嚟噶啦。 即系佢个目标就系为咗升咧咯。我之前都试过，即系世界杯期间咁同班 friend 一齐睇波，嗱，当然我哋部分就喺度食鸡啦，即系手机版咁样啦，咁系有一部分嘅朋友玩咗另外啲游戏咧，就真系摆部机喺度。 系 咁佢咪去食嘢啊，做其他嘢啊，打牌啊咁样，咁喺度做咩咧？咁咪挂机咯。即系你就会见到嗰个游戏意义去边咧？因为又唔系你自己嘅经历，又唔系你望到个角色去做啲乜嘢，亦都唔系你控制。咁结果就系、是、哦，你因为咧为咗系升到嗰个等级而继续个游戏咧，咁就由佢摆到即系纯粹系斋升嘅啫。咁所以你会觉得哇，咁到底呢个仲系咪一个打机咧？ 我都觉得好得意，尤其是你有时候见到咧，而家啲坊间嘅游戏商咧，佢哋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嘅卖点， 好多 out 系啊，即系佢话哇。呢、這、一个咧系完全唔使打吓，可以纯粹开挂嘅一个游戏啊！大家快啲入嚟打，唔嘥你时间咁。 又或者佢根本就系想逼你货金咯，即系简单嚟讲，正如我之前话呢个 division 都系噶，讲过两次噶啦，即系佢就系因为啊，令到你咧好似离开咗一段时间咧唔够叻咧。唯有追你想玩嚟追翻啲 level 点做到货金咯，即系可能就系逼你就系、是、啊喺短时间做翻啲你补漏翻嘅嘢，咁就唯有系咁样，即系令到佢有钱赚咁样咯。 哇！真系我觉得而家游戏有时候有啲位咧，真系几走火入魔啊！咁啊，我就自己觉得啦，希望即系啊，大家如果即系想体验游戏嘅乐趣，应该翻去回归翻我哋以前咧打 RPG 嗰啲嘅美好日子， 一手一脚， 冇错，咁先至系珍贵啊嘛。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